起有你，你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九点九六九，京东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财政部最近发布了数据显示，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473亿元，同比增长了11%，其中税收收入16567亿元，同比增长14.6%。住建部近日就房地产市场调控问题，相继约谈西安、三亚等12个城市，被约谈城市陆续升级楼市调控措施。最近，川航3U8633航班在飞行中驾驶舱的玻璃突发破裂，机长刘传健带领机组人员采取了紧急下降措施，航班备降成都，保证所有旅客安全。北京最近发布了新一轮 PM2.5 来源解析的研究，表明全年 PM2.5 主要来源中，本地排放占2/3，区域传输占1/3。国家杂交水稻三亚南繁综合实验室基地稻田近日迎来丰收，实测一亩单产最高达1013公斤。住建部起草方案，全面推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将覆盖全国80000余家建筑企业的5000多万名建筑工人。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错过多可惜。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他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这是一首刘若英唱出的歌曲《当爱再靠近》，这首歌讲述她等待爱情的心情，可是当爱情真正的靠近，却又不知道如何回应，写下很多不主动去寻找感情的人内心的紧张感。其实可能那些外表曾任的人也会没有展露的小心翼翼，所以这首歌也能得到很多的共鸣。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寂寞的眼》。 这一次我又忘记了改变我自己，这一次我又轻易地相信你是唯一，一次一次地聚散分离使我怀疑，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爱情值得回忆，告诉自己伤心往事不该惋惜，一次一次提醒自己这样的爱情转眼让它过去，但是你寂寞的眼有寂寞的泪，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在迷惑之中忘了曾经深深的叹息，但是你寂寞的眼有寂寞的泪，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又不由自主心意绕你飞入我梦里，总在爱过后黯然地分手，让我不能够从头想过这一次会不会错得更多，让我又不由自主轻易让你飞入我梦。

在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 心却失去颜色，原来这种快乐不是我要的快乐。一个人等等等等着，一个人眼眶热热的，不想再忍忍忍，越舍不得越要有勇气做选择。跑过了孤单的红绿灯，我要向前走，不回头，找回曾经属于我单纯的自由。 总是怕对方说美丽的谎言，敏感的双眼，小心的刺探，仿佛要把我彻底看穿。 两个人的世界，太多误解和无力的纠缠，总是怕对方对自己冷淡，太多的顾虑和过多的解释， 让我不安。我们相爱不是偶然，爱的过程却是那么困难，是否让一切变得简单？ 我真的 不要再胡乱猜测，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锁， 上了锁，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了锁。两个人的世界，太多误解和凄冷淡，太多的顾虑和过多的解释，能不能不要在意情感？ 是那么危险，有时给我温暖，有时让我不安。我们相爱不是偶然，爱的过程却是那么困难，是否让一切变得简单？ 我真的没有做错， 你不应该那么说， 这什么我爱的人不是你，是我。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收缩，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了锁。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九点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近两个月楼市出现了升温迹象，成交环比上升，新房的价格环比涨幅有所扩大。面对楼市的新变化，近半月住建部约谈12个城市，并再次强调楼市调控的目标不变，各地楼市再次迎来调控密集期。据统计，2016年3月至去年的12月期间，香港楼市房价飙升幅度超过了25%，政府正在研究制定房屋空置税，遏制炒房需求。社科院房地产蓝皮书显示，北京上海房价短期将持续下降，同时前期房价快速上涨的二三线城市涨速将延续下降态势，部分城市的房价将出现下跌。中日双方日前签署的两国政府关于合作摄影电影的协议，协议的签署将作为中日合拍影片的拍摄和制作提供政策保证，为促进两国电影业界合作起到积极的作用。鉴于球队在今年中国杯上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国足协将借本次集训和热身赛之机，对国足进行责任意识与使命感的思想教育。所有被征调的国脚将签订一份国家队队员行为准则承诺书，国足为实现目标，需先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受这一切，承受束缚，经历春来冬去。 在雨中，姜育恒合作于梁一真，关于雨天，关于感情的歌。在听这些经典的歌曲的时候，我们总会意识到很多事情其实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比如四季，它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轮转。我们也可以在这首歌里学到一切都不必着急的心态，只要专注于眼下，未来就会到来。而下一首歌同样是一首关于时间的歌，这是来自于刘德华。 秋之转一次是一天，那是大约多想你一天，春夏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

上，我们的默契那么强，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 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哦耶耶耶耶耶耶 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九六九，旅行者。 燕山之宗族，白领之发端，以摸于城市之外，沉浸于混沌之初，奇峰怪石，秀水鲜花，云海佛光，灵奇秀美，尽在祖山。今天跟随九六九旅行者一起走进祖山。祖山旅游区位于秦皇岛市西北部，距秦皇岛市区仅20公里，是一处以奇险的山景和明秀的水景为主体特色的山岳型自然风景名胜区。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请到了杨先生来一起听听他口中的祖山。 现在的祖山呢，它最好的季节呢应该是在5月的中下旬到6月的中旬。这个时间呢，第一个是大家可以登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稀少的，我们有一种植被叫天女木兰花，它是每年的5月中旬到6月中旬，它的花期是1个月。在这个期间呢，登山我们看到的天女木兰花，它是世界上非常稀少的，全世界现在可能大概也就是几万株，在祖山是野生的，大概现在有3000多株成片长成的。因为它这个天女木兰花呢，主要它要生长在海拔1000到1500米之间，哎，它从各方面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它是非常要求费很高，并且花的这个颜色也是特别的鲜艳，所以说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到天女木兰园去参观。 祖山之春是花的天下。正是山花烂漫时，且看春意闹枝头，花团锦簇的祖山就是千姿百态、色彩缤纷的天堂。 夏天的时候呢，它这个溪水啊，从山上都是山泉水，特别清澈。另外呢，祖山呢这个气候也非常非常舒服，它在夏天的时候呢，它常年的这个气温呢应该在不会超过，最高温度不会超过25度，所以说也是一个避暑胜地。我们有的朋友住在过祖山山上的话，我们也有酒店。山上的酒店呢，这个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要住在山上的话，还也要盖被子。所以说大家非常舒服。 花香林郁，气候宜人，祖山植被茂密，覆盖率在96%以上，植被的物种多达260多种。杜鹃、锦带、东陵绣球等山花5月前后盛开，6月开放。稀有花卉天女木兰生长在海拔1000米的阴坡处，以乱石为伴，香气清淡，高洁素雅。祖山的东南面临渤海，夏季受海风的影响较大，7月的平均气温低于23度，是避暑度假的理想之地。登上天女峰，东观日出，南追帆影，西望长城，北俯群山，美景尽收眼底。

来自于革命小子唱出的一首《青春纪念册》。他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说着让大家用力呼吸、用力做梦，可能就是要那种到哪里都要跑去的态度传达给所有人。那么在这星期的5月20号是主播带你过周末的活动，520女神与你一见倾心。5月20号的经典969与 One Club 举行了一场女神与你一见倾心的免费射箭活动，加入我们，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感受射箭命中靶心的成就感。你还在等什么呢？5月20号 One Club 俱乐部总部基地17区的下沉广场，女神与你一见倾心。更多的活动请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 告诉你，爱上你我很快乐，就这样看着你，我永远不会转过头。怎么说你才懂爱一个人的滋味？你是否看得起我那无怨的眼睛？最怕听见你说寂寞，我会放下自己来陪你。最怕看见你哭泣，我会忍不住把心给你。

第一首歌曲为你带来周华健的一首《爱相随》。今天是我和亚威来和大家一起互动今天的话题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亚威。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不顾一切都要去做的爱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爱好有很多，但是不顾一切去做的爱好，真的现在我这边是不多的。 我其实对不顾一切这个词语比较质疑哈、啊、就是不知道有什么爱好会值得你去不顾一切啊，可能我的理解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其实我要用这个话题来讲的话、嗯、我觉得我不顾一切要去做的爱好可能就是旅行吧，就是但是也不至于说不工作了，然后家里边也不管了，然后就不顾一切的就去旅行了。 对，这可能对于成年人来说不顾一切这个代价太重了。 对，可能我理解的这个不顾一切的爱好，这个不顾一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每年必须要去实现这么一个目标、 哦、 可能必须得规定自己去出去去旅行几次，就一定得有这个过程。 对，这个并不是让你放下一切，而是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也就是表达自己这样一种爱好可能就是比较一定要去实现吧，一定要去做的一些事情，表达一种喜爱吧。那就是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不顾一切想要去做的爱好。 没错，那也在听歌的同时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啊，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你有不顾一切要去做的爱好吗？ 嗯，当你的留言入选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欢迎你与我们互动。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邓紫棋的《你把我灌醉》。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泽林。 Hello， 大家好，我是亚威。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有不顾一切都要去做的爱好吗？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吧。这位叫做灵魂在深处的朋友说啊，我想一个人去说走就走的地方去旅行，然后在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住下来，晒几天太阳，给六七十年代写文章，可总是遥不可及。 啊，跟我想的一样啊，就是还是旅行是一个大家都会去选择的一个爱好。 可能真的是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就是大家都还蛮喜欢去旅行的。 他所说的这个遥不可及，可能就是现在手头上的项目啊，或者是工作比较紧张。 没错，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都不会说，不要工作了就直接去旅行。但是这件事情呢，比如说今年我一定要做， 这个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这位叫做爱的流放地这位听友留言的是说，他有目前想不顾一切的养一条狗，就等着楼下的母狗大肚子了。 我觉得这位听友你是不是有的等啊？我觉得可能这位听友不顾一切的代价实在太低了， 等着楼下的母狗大肚子。那么也继续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与我们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上互动，点击右上角后选择查看历史消点击右上角后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天的互动页面下方留言，说说你有什么不顾一切都要去做的爱好。 没错，那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那下一首歌曲带给你一首来自于 SHE 的一首不想长大。 就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好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亚威。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什么不顾一切想要去做的爱好？刚才我有聊了几句，我说我的爱好可能就是每年都要去，一定要去旅行。那泽林有没有什么样你觉得自己是那种不顾一切想要去做的爱好？ 其实我说一个最近的吧，我有一个，因为这周是有一个演唱会，我觉得我不顾一切的都要去看， 一定要去看， 一定要去看。 谁的演唱会？ 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歌手，叫做林俊杰。 啊，哎，他的门票好像不太好买哦。 对，目前还是不太好买，但是我觉得看一场演唱会，因为之前也看过两三场，但是觉得在那个环境里听歌是一种非常享受的感觉。 林俊杰现在的地位，应该说是他的唱功应该无可比拟吧？ 对，他都说是行走的 CD 嘛， 哎，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去看，就是我不顾一切都要去看一场演唱会。 能够去林俊杰的演唱会，应该还是很幸运，而且也是很值得的啊。 没错，虽然我没有买上票，但是我翻墙我也要进去。哎， 你可以在场外听一听啊。 没错，那在听歌的同时，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经典969，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啊，在每日互动页面下方留言，说说你有什么不顾一切都要去做的爱好吗？ 留言入选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 第二首歌送给你，来自于阿杜的一首《离别》。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大雨下疯了的长夜，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